要关注永乐票务。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监制，北广合艺出品。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你有没有被一部电影感动过？当你遇到爱情，拥抱浪漫时刻。 I love you, Dido。 当你偶尔迷茫，感觉不到快乐。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当你为了梦想，准备放手一搏。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月影流声， It's hard to breathe when all my faith has gone. You bring it back to me. You make it real for me. When I'm not sure of my priorities, when I've lost sight of where I'm meant to be, like holy water washing over. 今天呢，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是电影《他其实没那么喜欢你》当中的配乐。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几个女孩带着爱情的梦想在城市当中跌跌撞撞，并且呢被爱所伤的故事。这是一部很现实的爱情电影。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是电影《赛末点》当中的插曲，这是一首意大利语的歌剧。《赛末点》也是一部关于爱情的现实电影。 Felice eterna mi balenas tenante ida caldi trema 这首歌曲是西班牙歌曲，是西班牙电影《看不见风景的房间》当中的插曲，一听我们就能听出来风格是偏悬疑的。那这首歌曲呢，是电影的结尾曲，电影最后真相大白的那一刻，配上这首略显阴森的歌曲，把整部电影的节奏推向了高潮。 现实生活当中的爱情故事未必都是甜蜜相爱到永远，爱情里面呢也有些许的遗憾，有很多的冲突，甚至呢会有伤害。以现实爱情题材为主的华语电影也有很多，比如说电影《双十记》。那这部电影呢由同名小说改编，过于现实的题材导致这部电影的插曲并不太多。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爱妃》是电影当中女配角魏佳庆演唱的歌曲。 你说过要永远的爱着我，这是你曾给我的承诺，今夜只有星星陪伴着，不知道你是否会记得。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改编版的《玫瑰人生》是电影《两小无猜》当中的配乐。虽然呢，这部电影的名字听起来很美好，但是看过这部电影的你都会知道，结局确确实实是悲剧的，但是同时也是浪漫的，只能这么说了。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改编版的《玫瑰人生》。 When you kiss me, heaven shines. doucement tu te penches en murmurant c'est dimanche. Si nous allions en banlieue faire un tour sous le ciel bleu des beaux jours, mille projets nous attirent, mais dans un même sourire nous refaisons le trajet simple et doux de nos premiers rendez-vous. Sur les quais du vieux Paris, le long de la Seine, le bonheur sourit. Sur les quais du vieux Paris, l'amour se promène en cherchant un nid. Vieux bouquiniste, belle fleuriste, comme on vous aime, vivant poème. Sur les quais du vieux Paris, de l'amour bohème, c'est le paradis. Tous les vieux ponts nous connaissent, témoins des folles promesses, qu'au fil de l'eau, leur écho va compter, aux gais moineaux effrontés. Et dans tes bras qui m'enchaînent, en écoutant les sirènes, je laisse battre éperdu de bonheur mon cœur auprès de ton cœur. Sur les quais du vieux Paris, le long de la Seine, le bonheur sourit. Sur les quais du vieux Paris, l'amour se promène en cherchant un nid. Vieux bouquiniste, belle fleuriste, comme on vous aime, vivant poème. Sur les quais du vieux Paris, de l'amour bohème, c'est le paradis。 上面的这首法语歌曲是电影《成长教育》当中的插曲。这部电影呢，和《两小无猜》一样，都是听着感觉很美好，但是剧情却没有那么美好的故事。《成长教育》表达的主题呢，就是生活当中没有捷径。的确如此，生活本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大卫芬奇导演的影片《消失的爱人》，那也是一部令人唏嘘的电影。下面的曲子是电影当中女主角独白控诉男主角对她没有爱情时的背景音乐。 下面这首拉丁风格的乐曲是电影《阿飞正传》当中的配乐，由编曲家泽维尔·库加特创作。王家卫导演的《阿飞正传》呢，他讲述了一个孤傲叛逆的青年，他的内心世界以及情感的纠葛，真实再现了香港普通青年的生活环境以及社会状况。韩国电影《燃烧》改编自村上春树的小说《烧仓房》和福克纳的小说《烧马棚》。那这部电影呢，既可以说是爱情故事，也可以说是孤独和虚无的故事。下面的这段乐曲是电影当中的一段配乐，孤独的萨克斯像剧情一样令人不知所措。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看完之后都会有一种让人无话可说的感觉。那今天我们来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来自电影《海边的曼彻斯特》。这部电影呢，含蓄的表演并不会让我们感到轻松，但是呢，一定会让我们更加珍惜眼前的幸福。那伴随着这首歌曲，今天的节目就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收听，也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面泪